感觉弥漫星辰，发出此信怎么本分与你多么接近，怀着信念怀着爱心，神力之善神力最真神。